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问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片片回忆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徐锦纯版本的《我只在乎你》，相比邓丽君的深情呢，徐锦纯的演绎当中更多了一些轻松的意味。而继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1990年张洪亮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美丽的花蝴蝶》。这张专辑呢，虽然是远赴英国伦敦来录音，但其实当中的民族色彩呢是比较浓郁的，不管是它的配器还是旋律方面，都充满了中国的古典色彩。 忽隐又忽现，流连花丛间，你如此多恋，细细不沉眠，何时才疲倦，不飞舞收敛，我不能了解，是爱上美。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我只能远远痴痴望着你，盼能忘了你能写一些。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我只能日日夜夜等着你，想啊念啊你能体会。

哪儿去了？一眨眼不见了，谁把他的线剪断了？你知不知道？ 这是来自孙燕姿2001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风筝》。当时呢，23岁的她呢正在情伤当中，所以这个专辑呢代表的是一种梦想，是关于呢孙燕姿在音乐当中的另一次展翅高飞。面对的事情呢可能会遇到挫折，可能会受伤，但是依然乐观的去期待。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选择到了来自当年吴克群的《大舌头》。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即将要结束了，要提醒一下大家，明天是愚人节，希望你不要被捉弄哦。好，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转身靠墙壁，立着开始呻吟，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注意你的嘴型，咬字含糊不清，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急。 whatever 这奇迹有些腰子我都要不起要说什么都可以至少我爱你 whatever 的等你了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鬼哭泣我要大得到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得到啊转身靠着墙壁你这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急爸爸妈妈这气息有些腰子我都要不起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爸爸妈妈的等你了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鬼哭泣我又大得到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这大得到我都说不清嘴巴记得你要放干净爸爸妈妈的疼的那个呵呵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深深的说说爱你我就大 现在是